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难得见到这些人吃瘪，温硕瞧着好笑。苑琴此时在他眼底简直能射出万丈光芒来，他乐了半晌，才想起一事。 苑琴，你怎么穿成这样来凌香楼？ 苑琴笑容一顿，吃了一勺鱼翅。 小姐说凌香楼的琳琅姑娘琴艺超绝，让我来拜会拜会。你今日怎么也来了？ 琳琅姑娘名震京城，我自然亦有爱美之心。唉，不过只闻曲声，难见其人，可惜了。 食色性也，想不到你还颇有雅趣。改日你来将军府，我让院书为你奏一曲。 院书会奏曲？ 当然，每次寨子里开战，院书的征战鼓一敲，十里大山飞鸟绝迹，走兽四散，敌军不战而降。 啊，哈哈哈。 温硕神情僵硬，卡着喉咙讪笑两声，连连摆手。一旁众人乐得看温硕被捉弄，哄堂大笑。歌舞尽欢，曲终人散。温硕把苑琴送上马车，正准备回府，瞅见赵岩领着小厮站在他马车前面，行上前。 世子何事？ 赵岩虽有些风流，却从不乱来，对家中嫡妻更是敬重。今日遇上苑琴，实在是没选好出门吉日。赵岩朝远走的马车看了一眼， 她是上次秋寿上作画的丫头吧？ 你瞧出来了？哼，难怪会以鲁迹大师的真迹相送。 素芬喜欢作画，难怪两人能成好友。不愧是跟在任将军身边的，我看这小姑娘小觑不得呀。若是她的名声在京城传开，又有上将军撑腰，日后人府求亲的门槛都会被踩破。文硕，你和这姑娘年岁相仿，要是中意她，不如早些让殿下上门求亲。 世子，你胡说些什么？我和苑琴姑娘已有相交。 文硕，知己可贵，红颜难寻，莫和殿下一样，一等数年难得佳人，才是真的可惜了。啊！ 赵岩说完，拍了拍温硕的肩，慢悠悠踱上马车而去。温硕愣在远处半晌，望着苑琴消失的方向，想着他刚才在凌香楼里降妖伏魔的聪慧，眼底隐有笑意溢出。街道上，齐南侯府的马车内，小厮瞅着自家笑得格外开怀的世子爷，狐疑地问： 世子，你真觉得那苑琴姑娘和温大人是良配？小人瞧着这姑娘可厉害着呢，咱家少夫人都比不上。 这姑娘确实厉害，几句话便得了我辛苦为素芬搜罗的真迹。温硕这一根筋，以后有的他忙活了。 人府书房，任安乐等了半宿，总算等到了姗姗归来的苑琴。还未等他询问，苑琴已开口： 小姐，我刚才在凌香楼遇到了温硕，他察觉了。没有，我糊弄过去了，没人知道凌香楼的真正老板是琳琅，以后还是让他派人将消息送来吧。我若再入凌香楼，定会让人生疑。 五年前，任安乐一手扶持了琳琅，建立了凌香楼，用来收集京城消息，注意百官动向。任安乐颔首，神色淡淡。 想必琳琅已经察觉了，他自会安排，你不用担心。钟义侯查得怎么样了？ 小姐，这是钟义侯这些年克扣西北粮饷、中饱私囊的证据。我们要用这个去要挟钟义侯，让他说出当年的真相吗？ 苑琴从袖中掏出一叠纸，放到任安乐面前。任安乐翻看纸上搜罗的证据，摇头： 克扣军饷和帝家的冤案， 你说他会守住哪个秘密？帝家的冤案。如果这些东西被送往大理寺，忠义侯府树大招风，墙倒众人推，届时他唯一能求的便只有帝家冤案的主谋。 任安乐神色笃定，将证据放在苑琴手里。 小姐，我们何时将证据送到大理寺？不急。 他行到窗边，天色隐隐泛白，晨曦微明，破晓之光划破苍穹，落在院子里。 京城好久没有热闹过了，我还欠韩烨一个太子妃，待他东宫主位定下之时，你再把这些证据送到大理寺去，算是我弟子园送给皇家的第一份贺礼。 随着东安侯府大小姐和洛家、帝家小姐的相继入京，太子妃位的择定成了京城世家瞩目的焦点。宫中传闻太后对几位小姐皆是赞誉有加，让人一时难以猜测究竟谁将会入选东宫。嘉宁帝下旨半月后在皇宫宴请宗亲，几位小姐同时出席，想必便是最后定夺之时。寿宴还未来临，宫里便出了一件稀罕事。吃斋念佛多年的五皇子终于下定决心遁入红尘，为自己挑选一位王妃，并亲自入宫恳求太后赐婚。若不是他中意的人选太过尴尬，这原本是件极为圆满的喜庆事。偏偏他看中的是太后亲自召入京城为太子准备的东安侯府大小姐赵琴莲。兄弟为一女子戏强，这无异于让皇室沦为京城士族的笑柄。听闻太后震怒之下差点将五皇子绑到宗人府思过，连赵小姐也显被迁怒，幸得太子赶到慈安殿为五皇子说尽好话，隶属东安侯府对朝廷之功，才成全了这桩婚事。嘉宁帝即日下旨正式册封五皇子为临王，为两人赐婚，皇室大喜。秋高气爽，西郊后山的枫林数里金黄，秋叶落在地上厚厚地盖了一层。任安乐翘腿躺在枫叶上闭目养神，听到走近的脚步声，睁眼看到洛明熙一身绛红长袍靠在不远处的歪脖子树上，很是煞风景。 京城传闻东安侯府大小姐半月前入国安寺上香还愿，巧遇五皇子，两人一见钟情，这才成就了一段人人艳羡的佛缘佳话。 你什么时候在意这些八卦之事了？ 赵小姐初入京城，带她去国安寺的是齐南侯世子的夫人。 人尽皆知，齐南侯世子赵岩乃东宫第一幕僚。任安乐眉毛微挑，没有出声。洛明熙缓缓开口： 子渊，韩烨在为帝承恩入选东宫，竭尽所能。 那又如何？与我何干？ 任安乐朝他望去，嘴角勾起，眼底淡漠，竟有凉薄之意。陆明熙半晌无言，垂眼打趣道： 也不尽是坏事。若帝承恩是个温婉贤淑的性子，也算我们还了他一个太子妃。 洛明熙话音刚落，天色陡变，大雨滂沱，他转身朝山下走去，行了几步回转头，任安乐站在巨石上，雨水自他衣袍上滑落，瞬间被蒸发，墨黑长发悬衣屈居，雨雾中面容皎皎如明月。洛明熙嘴角轻抿，露出笑意： 韩烨，你定然不知这十年你究竟错过了怎样的弟子缘。 安宁公主是大晋王朝唯一一个未出嫁却能出宫见府的公主，在她戍守西北的第二年，嘉宁帝力排众议，圈西郊数里为长女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府邸。直到三月前安宁公主自西北归来，公主府才算迎回了主人。平日里公主府极少有人敢登门拜访， 全因安宁公主将她在西北的亲兵全数带回守卫府邸，加上公主放荡不羁的传言愈演愈烈，如此一来，原本生了和皇家结亲心思的世家纷纷偃旗息鼓。毕竟好日子享受惯了，谁也不想娶尊杀神回家，不是？这日，公主府邸后院，赵福苦着脸看着躲在廊檐下胆颤心惊的几位公主，对着院内连连喊道： 长公主，你小心点，八公主还小，可经不得吓呀。 哇， 院内空地上，安宁一身净服，英姿勃发，势不可挡，长剑在她手中如出海蛟龙，剑气横飞，枝叶洒落在几位小公主的头顶，惹得她们惊奇兴奋地哇哇大叫。稳坐的韶华虽白着脸，但眼中亦有几分向往敬服。风止剑停，安宁长舒一口气，把剑交到侍卫手上，拿起布巾擦汗。 赵福，他们是我大晋公主，怎么能小家子气？小八，明日让侍卫带你去围场狩猎，练练胆子。 八公主才七八岁，迈着小短腿从椅子上跳下来，眸子乌黑发亮，学着安宁的姿势抱拳。 是大皇姐。 安宁走近拍了拍她的脑袋，很是满意，朝赵福看去。 赵公公，来我公主府有何事？ 赵福正瞅着公主府满府侍卫，没半个侍女伺候，浑身不自在，突然被点名，一个机灵回过神。 啊，殿下，陛下让您出席三日后的宗亲宴会。 不去，五皇兄刚定下亲事，他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做什么？你替我回禀父皇，我和几位将军约了练兵，没时间敷衍。 自安宁回京后，但凡皇宫有宴，嘉宁帝必让他盛装出席，希望能博个好名声，早日择定夫婿。如今他一听这话便头疼，躲都躲不及，哪里还会送上门让人当猴子耍弄？ 哎，公主，陛下宣了各家世子前来，您好歹也露露面。 哪家府上的？我先去会会。 哎呦，要让您会会，那些世子恐怕连渣子都不剩了。啊，殿下，届时帝小姐和洛小姐皆会出席，您回京后还没见过帝小姐吧？陛下说不准会在那日定下太子妃人选，若您在场，也能替太子殿下分忧，说几句好话。 好吧，三日后我会赴宴，你把他们送回皇宫。 说完，安宁便径直朝书房行去，龙行阔步，将一众公主扔给了赵福。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